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陪你一笑而过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今年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英奇。近日，微信识别码口令类信息被禁止传播。此前使用口令码进行分享的淘宝受到影响，改为保存带有二维码的图片进行分享。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，在禁烟区域吸烟或无票越席乘车拒不补票等七种严重失信行为，将依法采取限制其购买车票措施。近日，俄罗斯名画伊凡雷蒂沙子遭醉酒男子破坏，收藏这幅画作的顶尖画廊宣布，他们将试图停止在画廊内贩卖酒精饮料。据一份最新报告结果显示，如果能把全球气温的上升幅度控制在 1.5 摄氏度以内，每年将可避免超过300万起的骨痛热症病例。目前北京市已经有6000余位老人在排队等待立遗嘱，若老人当下在中华遗嘱库北京第一登记中心预约登记，需要等到明年7月下旬才能约上。北京市朝阳区推宜昌市一站式电子化等服务，宜昌市服务提高了企业开办效率，一站式服务缩短了企业规划审批时间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一个星期没有你的消息，我想一想的快疯了自己。如果一秒是一天的印记，我已过了7个世纪。夜夜都梦见你奔向我的怀里，说今生我们再也不分离。而醒来后你依然没有足迹，思念浸透整个身体。如果爱犯了错，注定要忍受寂寞。如果错要承受结果，我宁愿面对不要逃避。哦，一个世纪没问过记忆，我恨自己怎么就丢了你。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不美丽，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？哦，几个世纪全都是妒忌，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。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，我宁愿长眠不要醒来。想得快疯了自己，如果一秒是一天的印记，我已过了7个世纪。夜夜都梦见你奔向我的怀里，说今生我们再也不分离。而醒来后你依然没有走进，思念浸透整个身体。如果爱犯了错，注定要忍受寂寞。如果错要承受结果， 我宁愿面对，不要逃避。过几个世纪，泪滚过记忆，我恨自己怎么就丢了你。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过美丽，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？某几个世纪，全都是妒忌。就算是惩罚也到了绝地，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，我宁愿长眠。哦，几个世纪，泪滚过记忆，我恨我自己怎么就丢了你。只怪世人把爱情渲染太过美丽，又为何失去比得到容易。哦，几个世纪，全都是等惩罚也到了绝地，但愿每个夜里闭上眼都是你，我宁愿长眠不要醒来。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。今天是6月2号星期六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看到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35度，南风3到4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度到3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气温为32度左右。接下来是北京各区天气，看到的是朝阳在22到35度，丰台海淀在21到36度，大兴在21到35度。接下来听到的是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。什么是蒸汽烟？蒸汽烟对人体有害吗？由于一些地方不能吸烟，蒸汽烟等电子烟逐渐流行。蒸汽烟和普通香烟比较，谁的危害大一些呢？蒸汽烟呢，是让人在不改变抽烟习惯的情况下，减少吸烟带来的危害。电子烟不含焦油、铅等有害物质，在正常合理情况下使用蒸汽烟，会比普通烟带来的伤害小些，但也并不推崇。电子烟呢，只是一种缓慢戒烟的方法，不存在抽电子烟不上瘾的说法。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周末好去处，那就是坝上明珠避暑胜地冰山凉。冰山凉景区位于张家口赤城县北部，是名副其实的坝上第一峰。景区周围植物种类繁多，植被茂密。冰山凉不仅看得清凉，名字也是够冰爽。它是深山中的神秘之地，众多摄影师驴友的天堂。这里风景秀丽，气候宜人，各种树木应有尽有，野生草药就有上百种，老虫虎豹、飞禽走兽都有它们的踪影，可谓是旅游胜地、世外桃源。这里有最美的风景，这个夏天让我们不慌不忙，一起来一场洗心之旅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我觉得婚礼是一个大型尴尬荒谬自相矛盾自嗨的私人举办的庙会。 他是著名音乐家兼制作人、歌手、演员，他是2017第一届奇葩中国奖最佳键盘手，他是奇葩说吐槽大会知名辩手，他就是臧鸿飞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菲臧鸿飞。 听经典音乐，享自在生活，就在北京 FM 九六九。 6月4号早上8点，臧鸿飞携新歌《爱听才会赢》做客经典九六九，会带来怎样的精彩内容？敬请期待。有问题想要提问，欢迎通过经典九六九官方微信给我们留言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，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，无购物，无自费，不跟陌生人拼团。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。

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眸昨日再忆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， 爱是一道光，一次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。 今年九六九，我是爱音乐 DJ 宁奇，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。今天呢，有一位叫做九九的听友说想点一首王若琳的《一生守候》，并留言从亲密爱人听到王若琳，然后一首一首听下来，听着她的声音会想起老上海湿润的街，女人的腰肢与高跟鞋，香艳漫开，殷红的唇透过烟雾无声地说我爱你，我对你情那么深，意那么浓，爱那么多。想必这位网友一定是非常文艺的一个女青年。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九点半，一点动听，不见不散哦。

我却日渐痛苦，全为我而心情错付。难道我不值一顾？我此生给你来付，情被创伤，爱也尽被染污。明白爱情都是错误，灵魂如随梦去，途程如我睇宽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苦。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灵魂如随梦去，浮生如我睇枯，不休的冷漠在我心痛处再苦。独个自离别去，横竖情已死枯，一生孤寂，痴心错付。 真正厉害的人是认清生活真相，依旧热爱生活。真正值得尊敬的人是选择了自己的路就风雨无阻。在这条通往未来的路上，我们都是咬牙坚持的人。今年九了九，我是云奇，我始终祝愿我们能步伐坚定地走向理想人生。 天阳门